37集，古尔丹之死。古尔丹正站在一座古老神殿的基座上，神殿的外墙覆盖着几千年以来积累的苔藓、真菌、珊瑚和藤壶，几乎让他看不见外墙本来的样子。不过他仍然能看出这个建筑物的一些痕迹，无论是风格上还是宏伟上，与他在奎尔萨拉斯所看到的建筑相似。是精灵们修建了这幢建筑，他确定这座建筑曾经富丽堂皇，但是眼下神殿的外墙粗糙而摇摇欲坠，外表看上去更像是一堆沉积的淤泥与海藻和结壳，而不是人工建造的建筑。但是古尔丹并不关心外表，他脑中所感受到的那股能量的脉动令他激动不已，那股力量强烈地牵引着他，他甚至能够看得到那股力量的影响使得周围的建筑都在为之颤动。 进去，我们必须进到里面去。 古尔丹命令德拉克苏尔和其他人一起进入。事实上他犹豫过是否要带着他们走上神殿的台阶，他明白萨格拉斯之墓就在神殿里，而位于其中的萨格拉斯之眼可以让他获得宛若神明的巨大力量。但他能够独享这份力量吗？还是他不得不把这股力量与暗影议会的其他人分享？最终让他做出决定的是他不清楚这座古老神殿里可能还有别的什么东西，所以古尔丹认为最好还是带上他的这些仆从和助手进入神殿，反正如果有必要的话，他还是能在他们抵达墓室的时候杀掉他们。古尔丹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他召唤出一个绿色的光球，好把周围看得更清楚。神殿的大厅和房间都和建筑的外表一样面目全非，地板上覆盖着沙粒与海藻，墙上点缀着海草与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贝壳，就连房门都发生了改变，那些多年以来附着在上面的生物磨平了他们的棱角，改变了他们的形状。 赶紧，你们这些白痴散开去找主通道，我们必须在惊醒墓穴的守卫之前找到萨格拉斯之眼所在的房间。 守卫？你可没说过还有守卫啊！ 胆小鬼！我说了，行动！ 古尔丹怒骂着打了这个叫乌鲁克的术士一个耳光，他的愤怒驱使古尔丹的手下们行动起来，至少暂时盖过了他们对这个陌生的地方和其中可能隐藏的危险的恐惧。术士们开始在建筑中寻找起来，他们终于找到了一条宽阔的中央走廊，他们大着胆子沿着走廊走了进去。随着越走越深，周围被破坏的痕迹逐渐减少，古尔丹现在可以辨认出廊柱和栏杆上纤巧的花纹，墙上的精美浮雕，还有房顶与地板上的华丽镶嵌图案，当然上面的油彩早就被海水泡坏了，但剩下的装饰仍然足以看出这座建筑曾经的华美，即使是再腻味的游客也会惊叹于这座繁复华丽的神殿。然而古尔丹无暇欣赏，他满脑子只想着一个东西，就是那股藏在深处等待着他的魔法。当他最终来到墓穴门口时，他停住了，他要品味这个时刻。 就是现在，萨格拉斯，我会占有你剩余的全部力量，然后让这个可怜的世界跪倒在我面前。 古尔丹已经能够感受到那股力量，那股力量让他头晕目眩，让他的意识因为期盼而颤抖不已。那个绿色的光球，他刚召唤出来的时候不比他的手要大，现在已经有他的头两倍那么大。那个光球变成了一团回旋流动的绿火，亮的使他无法直视，热的让他不得不把那个光球留在大厅的中心，以免烧融周围的墙面。 然而这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正在接近那个能量之源，如果他真正触及并且完全吸收了那股能量，他会能做什么呢？古尔丹沉浸在这样的思绪中，挥手示意其他人退后，他们顺从地退到了房间的另一头。然后古尔丹伸出手，握住巨大的黑铁木门上沉重的石质把手，这是整个神殿中唯一毫无装饰的地方，而它的简单朴素反而给人一种那些塑像与雕花所缺乏的庄重感觉，这显然表现出这个地方之重要，不需要其他角饰。古尔丹急切地想知道里面有什么，他用尽全身力气拉动把手，他感觉到大门因为被废弃了数个世纪的滞涩，又感觉到一阵刺痛，仿佛一道法术穿过了他的全身。这道法术并不是为了造成伤害，更像是某个开关，而不是法术本身。他能感受到一股强大的法术在后面与之相连接。最初的法术扫过他全身之后又退了回去，并没有触发另一道法术，就像萨格拉斯向他保证过的那样。艾格文在这间墓穴中设置了结界，阻挡人类、精灵、矮人甚至侏儒，简而言之就是所有艾泽拉斯的原生种族的闯入。但古尔丹是个兽人，艾格文从来没有听说过德拉诺，他的咒语并没有把他们包括在内，所以古尔丹能够继续拉动把手，让大门发出巨大的吱吱嘎嘎声，然后他猛地一拽，让整个大门彻底敞开。门后是一片黑暗，即使是古尔丹创造的光亮也无法穿透。这片黑暗十分冰冷，冻得他的手指立刻失去了知觉，呼出的气息也结成了冰凌。那团黑暗逐渐凝聚成形状，变成好几个飞窜着、蠕动着、翻滚着的身影。那些身影有着比周围更黑的双眼，光是看着就让人两眼生疼。然后，那些东西笑着扑向墓室大门，冲出他们永恒的监禁之所，向着呆若木鸡的古尔丹和他的术士们袭来。是恶魔，但与古尔丹曾经见过的所有恶魔都不一样。古尔丹心想着他曾经见过的可怕怪物，与这些怪物比起来，所有其他的怪物都显得只不过是些无害的幻影，随便就能驱除。古尔丹在心中尖叫道，他已经动不了嘴，没法大声喊出来。不应该是这样的，萨格拉斯承诺过的。他试着唤起他的魔法，试着举起双手，试着逃跑，只要做什么都行。但是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呆了，无论是意识还是身体都动弹不得。他曾经自诩为法术大师，但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只能颤抖着盯着那些影子向他爬来，伸出他们阴影的利爪触碰他的脸。第一下的触碰让他从瘫痪中清醒过来，古尔丹发现自己正在逃跑，匆忙地逃离这个像噩梦一样的地方。德拉克苏尔和其他人本来就应该站在他身后，但他们现在全都不见了，一定是早就逃走了。尖叫声回响在墓穴里，古尔丹也尖叫起来，他脸上那些利爪曾经触摸过的地方火辣辣的疼。他举起一只手摸了摸脸，这才发现那里被深深地切开了一道伤口。 该死的萨格拉斯，我可不会就这么被打败。我是古尔丹，我是黑暗的化身，我不可能就这样完蛋。 古尔丹停下来喘了口气，听着身后的动静，什么都没有，尖叫声已经停止了。古尔丹回想着那些跟他来到这里的暴虐氏族成员，那些该死愚蠢的弱者大概已经都死光了吧。古尔丹用手摁住伤口，试图止住其中渗出的血，他开始感到头晕目眩，四肢无力。 即使如此，我必须坚持，单凭我自己的力量也足够。 忽然，古尔丹听到了什么声音，他仔细聆听起来，那究竟是什么声音？那个声音微弱但反复不休，让他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而且其中似乎还带着冷酷与愉悦。 这个笑声是你吗，萨格拉斯？你在嘲笑我？等我拿到你那个燃烧的眼睛，我们再看看谁能笑到最后，恶魔。 古尔丹拐过一个拐角，发现自己来到了一间大厅。意外的是，这里的墙壁一片空白。古尔丹被一种不可名状的想法驱使着走到最近的墙边，开始在墙上书写。他蘸着自己的鲜血写下了对墓穴和其中守卫的描述。他的身子晃了好几次，他的手重得都快抬不起来了。 我们被埋伏了，被那些守卫，我要死了，要是我的仆从们没有抛弃我。 古尔丹挣扎着想在死去之前写完他的经历，但他能听到自己身后响起了和墓穴里一样干巴巴而饥渴刮擦的声音。那些恶魔来找他了。古尔丹继续写着，他的双眼已经几乎不能聚焦，嗓子也紧得说不出话来。但他现在明白了，那不是仆从们的错，这都是他自己的错。他一直觉得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但实际上他只不过是一个被骗的傻子，一个小卒，一个奴隶。他的存在就是个耻辱，就是个笑话，而且很快就要结束了。古尔丹心想自己真是个白痴。他不再写下去，转身开始逃跑，但是明白已经太迟了。一个利爪深深地刺入他体内，古尔丹发现自己还能尖叫出声。雷德和麦姆两兄弟都负伤不轻，鲜血还在从雷德用一名死去士兵的腰带简单包扎的伤口中渗出来，而他弟弟麦姆的一条腿上和肩膀上胡乱缠着的绷带已经被鲜血浸透。虽然麦姆脚步蹒跚，但不妨碍他继续向前追击，雷德不得不伸出一只手拦下他。 不用了， 我们必须去追古尔丹。 没必要了，那些怪物已经为我们完成了这个任务。 他们刚刚看到有个怪物突然从他们面前的建筑里钻了出来，那个生物长着许多肢体和关节，还有许多牙齿。那个怪物的后面还跟着其他怪物，那东西一刻不停地攻击着兽人，像饿得发疯的野兽啃食猎物一样撕咬着他们。好几个兽人看到这种可怕的怪物被吓得呆住了，其余的兽人则与这些怪物搏斗，并最终消灭了这些东西。但是最后一头怪物在最终停止抓挠撕咬之前，还杀死了十几名兽人。怪物是从那座建筑里跑出来的，虽然雷德只是个战士，但他能感受到一丝魔法的气息，他也能感觉到魔法蕴藏在面前这座奇怪古旧的建筑之中。那股力量是如此强大，又是邪恶的超乎想象，其中充满了憎恨，对一切活物怀有强烈的憎恨。那些怪物只不过是他的力量的些许体现，然后他们不知被什么震倒在地，建筑的入口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遥远的深处传来仿佛是大笑的低沉响声，恶臭而腐败的气息从建筑中冲了出来，其中还混着什么东西，让雷德的汗毛都立了起来。虽然他什么都没看到，但他很确定邪恶正在从这个奇怪的地方涌出来， 在外面炸开，然后消散在温暖的阳光下。但是那个低沉的响声仍在继续，地面也开始颤抖，他们脚底的岩石开始发出碎裂的响声，整座岛屿开始分崩离析。 库尔丹对我们已经不再是威胁了，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做？ 我们回去找毁灭之锤，我们还有仗要打，至少现在我们不需要再担心会有叛徒从内部侵蚀削弱我们。就让毁灭之锤去吹毛求疵吧，如果他有那个胆子的话。 雷德知道古尔丹无论在这里遇到了什么，他所找到的只是自己的死亡，而雷德只希望他死得缓慢而痛苦。